说一杯奶很重要，没人反对吧？学生长个子，老人补钙，男士女士中青年亚健康状态需要保障营养。而现在在奶品的选择上，不少人讲究起来，开始选择羊奶了。 羊奶肯定好啊， 是。 而唯一的膻味问题，科学技术也解决了，不仅无膻，而且滴滴醇香。所以呀，越来越多人开始喝羊奶。 小众奶变成了大众奶，供需关系出现紧张。2018年刚开春，羊奶的收购价格就一路飙升， 对， 甚至翻了三番，直接导致奶企被迫涨价。如果您关注羊奶行业的新闻，一定知晓。 是的，瑞麟羊奶推荐多年的知名奶企，当务之急是做好奶源质量的监控工作。奶源越是紧缺，越要把质量管好。不掺假作假，调价尽量延期，给大家多一些心理准备和囤货的时间。 是， 但是呢，最慢也预计在5月份将要涨价了。所以呢，您听到活动就赶紧拨打4007106108。4007106108。现在订购羊奶还是258打三折，89一盒。那订一套八盒呢，还给大家准备了一辆升级版的购物车免费赠送。 注意呀，升级版就意味着不一样。首先它很实诚，加厚防雨布料，最大200斤的承重量，粮油米面通通不在话下。另外呢，它还自带折叠凳，超市排队累了，买菜路途当中累了，一拉一拖，随时随地的坐下来歇歇脚，特别实用。 是的，而等于说呢，八盒羊奶再加上这一辆升级版的购物车，这一起才花712块钱。您要知道，这原价一盒就是258了。 对， 所以涨价在即，赶紧囤货吧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大家的囤货157603546927都是一下子订购了10套。这刘先生说家里人多，天天都要喝的，多买多省钱 了。 这齐女士订购5套，说朋友这个奶水不足，家里的宝宝就是喝的羊奶。听她说最近羊奶粉都涨价了，涨幅还不小。还有张阿姨说送的购物车很贴心啊，年纪大了买个菜不容易， 就是为大家考虑到了，因为这个购物车呢能够承重，能够爬坡上楼，还自带折叠的小凳子，方便又实用。 对， 您订一套就送您一辆。 是， 好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89一盒的羊奶大家赶紧囤货。再说了，这羊奶是公认的好，多项研究证明羊奶粉含有多种营养和生物活性物质， 对， 乳酸、氨基酸、维生素、矿物质，营养非常全面。还有啊，就是消化吸收退化的老人要喝羊奶，为什么？好吸收呀。羊奶的脂肪球直径小，接触面更多，更加容易消化吸收。 还有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妈妈，这个奶水不够，宝宝喝羊奶是吧？这个母乳和羊奶当中呢，都存在大量的活性免疫球蛋白，对宝宝的身体好。而且羊奶中含有大量的阿法乳清蛋白和乳铁蛋白，不含异性蛋白，所以呢不会腹胀。 这说起羊奶的好处，真的是说不完了。您还没喝吗？得喝，得坚持喝。 对， 赶紧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每盒呢不用原价258，仅需要89，这是涨价之前的最后一次优惠价格。 是， 里边呢是15袋，喝半个月时间，长期喝，多套组的买，8盒一套就能够喝4个月。再送大家一辆升级版的购物车，可折叠，可爬楼，可承重200斤，还带小凳子，随时随地坐。 是， 涨价之前极具性价比的套组就在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好了，活动马上结束，涨价在即，各位不要犹豫，日期问题也不用担心啊，我们可以寄存， 对， 确保您收到的是最新鲜的羊奶。 是， 拿回家无论是搭配主食做早餐，还是下午累了乏了喝，晚上睡不好觉的时候喝都行。比喝所谓的奶茶几十块钱一杯的咖啡好，毕竟身体需要的是营养。现代重压下的生活需要的也是营养。 是的，好了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活动马上结束。1盒89，8盒送您购物车一辆，立刻下单免费送货，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来电。还是那句话，涨价在即，多买多省。按照目前羊奶行业的涨幅比来看的话，这一次您囤货的都是聪明人。 是， 话不多说了，最后30秒钟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你要点什么？您 想备点年货？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。